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啦。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我哋啱啱啊嗰、那个礼拜六嘅，即系黐线嘅之旅啊！我唔可以叫长安之旅，亦都唔可以叫魅力之旅啊！叫黐线之旅。 今晚留翻俾你多啲讲。 系啊，阿杰斯系咪即系嗰日玩到而家都后沙咧？ 唉、哎，我简直咧，我话俾你听啊，嗰日系星期六，跟住打后咧，我呢个礼拜有四晚都系呢个东方。 O、okay. 咁我已經好大鑊，我即係同啲朋友講話，喂，可唔可以轉第二個場玩？但係嗰個場實在太好玩咯。咁我一堆堆 friend 其實全部都係去嗰度，咁真係冇得講。我去到尋晚都仲喺個，我晚晚好似翻屋企咁。 係唔係咁？阿咩力係咪咁好玩咧？我唔會落一個判斷嘅。嗱，傑斯就好玩啦。 係 。哇！你嗰日咪黐咗線，斷曬片啊？ 嗱，其實我諗我得嚴格上得三分二嘅時間咧，係知道發生咩事嘅啫、啊，即係起碼最少有三分一咧，我係事後睇翻曬各位兄弟嗰啲報告啊，同埋即係第二日啦，第二日見到啲兄弟啊，咁好多嘢就陸陸續續翻曬出嚟，同埋我 friend 啦、 啊， 咁啊廢開真名啦，佢多叫毛主席嘅， 毛主席， 嗱咁啊毛主席又講翻曬嘢俾我聽，咁我先知道好多嘢，我先係即係從大家口中知道咯，因為我好快斷咗片，其實係最出事就係、是。嗰日状态唔系咁好啦，咁同埋咧就系我有印象咧就系同阿哥顿喺度互怼啦，怼下咧，咁系第二日就有人话俾我听，系我谂最关键就系我饮咗两杯Johnny Walker，撞咗酒， 系啦， 咁我撞酒就 你知唔知喺出边咧鸡尾酒咧叫深水炸弹， 吓、 就是、一只大嘅玻璃杯装满啤酒。咁一個細細嘅杯就裝啲Johnny Walker， 就掟佢嚟，嘣一聲， 嚇！ 嗰只叫心碎炸彈，係人就飲都冧嘅，話聲你聽。 唔係我， 係我飲唔冧嘅啫。 我自己咧就本身我有個弱點嘅，即係咧你如果全晚飲死一隻酒咧就冇事，但我一撞酒咧我就一定要我自己知道，即係我要提高嗰個意志力好強咧先得嘅。如果唔係我，如果我係唔知道，突然間識一無死人懟兩杯過嚟俾我飲咗，我即冧嘅。即係我成日經常都係咁啊，雖然飲得多咧都係咁樣，唔知點解死症嚟 嘅。即係話聽你當日 盲點嚟啊， 你就經過咗一個人生。真嘅悲欢离合啦， 有咩 阴晴圆缺啦？一阵间咧，好啦啦，你哦，唔系讲笑啊，咁啦，牛哥，我好开心啊，大哥啊， 有冇啊？ 喊啊，你系喊，喊完之后哈哈哈， 喂，呢样冇人话俾我听， 五分钟，牛哥，好好玩啊，系咪好玩先？都冇嘢啦，跟住话。边个唔妥你，我就唔妥边个。 系咩？ 喜怒哀乐、啊，喂，你人生嘅嘢全部出现晒。 屌你而家系咪玩？系咪玩督爆啊？你啊， 玩啲咩督爆啊？又话我呃女仔啊？系咪先？咁大家斗福斗督爆，都唔紧要。走去点样讲啊？ 吓， 你唔见电话，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系第二日先知。我系真系 你将电话放喺厕所度，或者跌咗个厕所度，冇人知道。跟住就喺度。 系啊！ 快啲攞翻出嚟，个电话唔紧要入边啲女嘅。 话你讲呢啲，我完全都唔知嘅，我都。 唔系，即系当时阿静你都断咗片。 吓、啊，呢个系吓，但我又系事后班兄弟话俾我听咯，即系话好似话成班兄弟好大班人帮我搵电话。 系啊，我哋将啲梳化反转咗嚟抄啊！ 吓、 啊，跟住唔知边个女女咧。啊！好醒目咁样，知啊！你入厕所汤啊嘛， 啊 我强调个汤字啊，好似汤啊嘛，跟住厕所检结就揾翻你部电话咯。啊，咁样嗰、那个啊，好似阿宝贝嚟噶， 系咩？ 但好醒啊，你知啊？ 唔系，因为呢个潜意识嚟噶，又系即系我系好鬼真喺 K 场唔见电话噶，因为唔见真电话咧，即系多数都系啲女、 啊、 即係你他我他你部電話噶，所以潛意識就會好威興噶啦，係 啊， 啊， 因為我已經成日 可能喺 DJ 啊， 見得 多 係咯， 有係 啊，而且太混亂啊嘛， 如果真係唔見電話，你真係揾唔翻， 係啊， 揾 唔翻嘅一定揾唔翻， 佢可能亦都有機會係咁嘅喎。 个电话系真系俾人查咗啦，然后杰斯唔肯走，发晒老皮，放翻部电话厕所都有可能嘅，我唔排除呢啲嘢噶。 唔系唔紧要，你真系俾翻张卡我得噶啦。 咁啊， 因为即系电话 系咪都你嗰日饮咗咁大，你都强 真系好大镬，但系唔见咗张卡咧，即系等于要重新做人咁就系。 咁我就问阿静啊，喂嗰日咧，你知唔知你唱你真系踩场啦，摆得明，真系唱不上频道嗰首歌。 我真系冇 娱乐个玩， 我完全又系冇咗呢个印象。我系睇翻个 fat， 有个朋友讲翻，有个网友讲翻咧，就话我曾经唱过呢首歌， 曾经唱过，仲到咩？我俾碌捻你含啊嘛，又好似你唱，好似系 吓， 但系我唱。 是啊，你唔知啊，你完全 冇晒啊！ 你连翻屋企你未知啦， 唔系翻屋企我知喎，反而 知咩？ 唔系我翻屋企我就知道， 就系、是、当日咧咁多兄弟咧，有啲人啊，你个朋友阿毛主席好似冇带佢走喎。 唔系嗱，毛主席系毛主席同我一样嘅、啊，即系冇所谓。 唔系有带佢走，你冇搞嘢啫。 冇嘅， 冧咗啊嘛，点搞啫？系咪？ 唔系佢，因为阿宝贝就次，其实我有时饮醉酒咧，宝贝都会陪我翻嚟嘅。 O K 吓，咁啊，通常我都系第二朝我先知道有人。 咁唯一一个咧冇带冇同女。有个温泉嘅人咧，咧就阿静啦， 阿静要赶住走啊嘛， 食完宵夜，本来其实应该可以够时间搞翻 Q， 唔好咁快啦，太冧啊，因为咧佢 唔系我冇啊，冇谂过，其实由头到尾都冇谂过， 唔系因 为黐线，嗰日嚟嗰头又唔系咁讲， 唔系，我真系同阿秀姐讲，佢讲翻几句，佢系一早都系谂住。即係嗰晚走，我安排好曬車俾佢。 係啊，佢諗執劑先走嘛。 執劑啊， 我點執啫？房都冇攞，乜都冇。 係啊， 我間先死 房都冇。 我間 係啊， 我都唔。 我第二日起身，第一個就諗起秀仔，就係因為喂死啦。 唔係，我實會走嘅，實會走到嘅。 因為我知，我係印象中知道我哥頓同阿秀仔三條友係最冧嘅，應該係最冧嘅三個嚟嘅。 你知唔知咧？咁多人咧，嗰個即係回光返照能力又好啦。个身即系个肌肉，嗰啲细胞咧重组咧，即系海阔一样。最犀利边个？你三个最犀利哥顿吓佢最后都可以啊！ 大佬佢似你啊嘛，佢其实就有影响我嘅。 佢执死鸡 佢，因为我嗱我哋又冇 expect 佢到，跟住然之后佢似你，我见到佢。真系，我见到佢咧，我突然间个心情好 兴奋啊，好 兴奋，兴奋嗰个就死啦， 系啦， 系真系好鬼开心啊！见到 跟住就搞事啦， 跟住我就真系搞佢啦， 唔系你搞佢 一支一支一支咁 啤酒啫，跟住我扑佢啊， 佢攞支， 跟住嗌咗支 Johnny Walker 嚟啦， 咁啊而家攞咗嚟劈啦，你唔系饮得多啊，佢饮定半支咧，佢跟住攞嚟吹啊，所以佢都系谂到。 系啊，梗 系 啦，我系想研究下我有冇饮过咧。 你应该有啊。 我哋第二日有研究过究竟边个有饮过。我可能饮咗一两杯，跟住之后 我就冇印象，我自己有饮过。 只系哥顿饮嘅，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可能有一两个兄弟饮过，吓，即系仍然一个谜嚟嘅，应该知。 咁我讲啦，我饮咗两杯， 吓， 我饮咗两杯，但我你知啊，真系冇事，完全冇事嘅。 屌你嗰日你大大声，你大部分时间喺度打， 唔系系， 唔系， 我酒店系有牌，有咗麻将台嘅。 我酒店先，我打牌咧，我隔篱都有支啤酒嘅，我唔停咁饮嘅，即系 你争好远。 当日阿嫂可以做证啊，都 争好远。 喂，你差妹饮，你同打牌饮， 打牌饮同差妹饮，或者争 两回事，大佬。 我不嬲唔停㗎，我呢度都唔停啦。 你打牌一鋪都成五六分鐘啦，最少 五六分鐘。我唔知嗌咗邊個網友，我話幫我攞兩支啤酒嚟啊。轉頭翻嚟，嗌第二個網友幫我攞兩支啤酒嚟啊。我飲好勁啊！ 你一定唔夠我同哥頓飲得多。 梗係啦，你兩個好似互相殘殺咁， 唔係太開心嘅，真係。 唔係，但係互片。 仲有一樣嘢咧，都要俾我講講，就係咧，我真係好想多謝我朋友咯，即係佢會聽呢個節目嘅。其實佢係忠實擁趸嚟。 好多謝。 不過我就唔知 叫佢幫我買隻 CD 啊。 佢其實有個應該係有登記嘅，因為網站。 好嘅。 咁我叫住佢做毛主席先啦，因為佢就全喺魅力就個個都識佢。 嗯。 咁咧就我其實要多謝一樣嘢咯，就係我係後屘即係早幾。我同佢有去魅力嘅时候，佢就讲翻啦。咁佢就话，就我冧咗之后咧，就系有呢、這个，即、就、系、是、有呢个妈咪入嚟就猜，然之后女女剥晒衫，咁、然之后就嗱，即系暴 走，又走咗呢、這个，又走咗呢个精彩。 我哋完全唔知道。咁我就多谢佢乜嘢咧？咁我同阿毛主席就话，哇，我话咦。即係呢樣嘢好耐冇玩過咯，呢樣嘢係舊年咧年尾嘅時候，魅力咧係一個 promotion 玩得好多，咁啊毛主席就屌鳩我啦， 咁啊，屌你老咩！我同你系大哥嚟噶嘛，喺未嚟，我哋 我 哋啊，佢话唔系，佢话我，佢话我见你冧咗就梗系我办事啦，唔系你啲 friend 会即系山长水嚟到会失望啊！呢嘢梗系我安排噶，咁我话诶、哎、好嘢、啊，毛主席，我话嗱，就算如果我真系冇冧嘅， 都整， 我真系唔会同啲兄弟安排呢样嘢个自问，咁即系呢样嘢就毛主席识执生啦，即系比我更加识执生咯，因为我就觉得喂呢、這个 promotion 都玩完啦。即系唔会再玩噶啦，咁跟住然之后点样嗰晚咧？我即系我早几晚，我同阿毛主席咁讲嗰件事，毛主席就话：你系咪想再玩多次啊？我今晚即刻同你有安排。咁我同佢嗰晚咧，同埋另外一班 friend 噶，咁同埋佢嗰班 friend 又玩多次啊。咁、其实我真系好耐冇玩呢样嘢，因为呢个系旧年就成日会玩咯。咁其实系好过瘾，你知道，因为一除晒咧就你又揸我条女，我揸你条女啦嘛，大家各自抽水啊嘛。冇就冇咧，就啲兄弟戆居啦。 报告嗰度有写有 嘅。咩有嘅？应该实有嘅。你冇理由净系会揽死自己嗰条女噶。 我真系 起码卡奴一定有做先咯。 系啦， 我又想讲翻，真系如果讲玩，真系输 Q 咗俾佢两个，一个卡奴，一个村长， 一个村长啊， 玩得好棒， 唔系因为一丝不挂嗱，我 村长就唔系村长就唔知啦，第一次啊，卡奴啊真系餐餐都， 餐餐都除 啊，奉旨啊条友仔， 即系呢两条友咧，我真要我真要即系严厉警告你两个 吓。 搞到冇食肉噶啦， 你都要睇人哋嗰啲啊，大佬。喂，佢真系俾都撳住嚟除衫，除到一絲不掛，咁咪斬咯。 唔係卡奴好受 反抗啊嘛，大佬。 八九條女一齊撳喺地下度除。 冇緊要，冇緊要，你點都立翻一件，你除翻佢哋嗰啲啊嘛，大佬。喂，真係。我哋啲網友真係好渣嘅話，真係呢卡奴村長嗰啲俾人除到咁樣， 所以咪多得阿毛主席囉，即係要喺度表揚下佢啦，因為即係就算我清醒，我真係唔識安排呢樣嘢，咁多得佢就幫即係幫大家兄弟安排咗個幾好嘅臨尾嘅一個壓軸嘅幾好嘅節目囉。 OK， 嗰樣係 呀 係 呀， 咁我又攬住記得，我就係掛住佢多日嘅 早兩班，我完全冇印象嘅呢樣嘢，真係即係我其實就係、是我连第二日咧，大家又冇提嘅、哦，即系第二日大家兄弟我哋饮茶冇提，我事后你哋即系睇翻网站啲报告，吓乜、原来有玩呢样嘢，咁我就早几日就同阿毛主席 讲开啦，我都唔知， 我真系唔知道。 即系如果要多谢咧，有几个网友多谢嘅， 吓 阿邦啦，阿邦咧无啦啦咁样就佢有几个DJ 咧，佢俾咗钱先， 系。 即其實咧，有時咧有樣嘢咧，其實錢咧係歸一個俾佢就費事亂啦。 嗱，佢亂咗嘅，可以話肯定話俾你聽。因為如果你有俾錢 DJ， 阿邦有俾錢 DJ， 我話俾你聽，我都有。 係啦， 咁其實有啲 DJ 係收多過一次。 即下次咧，下次咧點都 開心啦。 要收錢就問我咯。 唔係，即係下次 或者咩我下次將所有錢我俾曬傑斯。 唔係，有時球隊新埋班都要講下默契，下次就會玩得好啲啦。 咁呢隻錯咗。咁我最多謝一個喺長安做嘢嘅網友， 係 香港網友， 係 佢係專程咧揸架車出嚟咧，幫人兜呢、這個兜嗰、那個。 唔好開真名啦，我知佢真名，不過我唔記得咗佢網名。係啦係啦， 我係長安網友啦， 係啦長安網友。 咁你嘅來來回回啊，你即係傳咗片之後咧，扶你啊，都全部都係佢有。 哦，咁我又真係 兜佢有個專車， 我已經完全 兜埋你，兜埋你去 失曬億啦，我已經 酒店嗱。即係嗰啲兄弟咧，嗰種合作性咧，其實我係見到， 係 即係唔使，大家唔使講嘢，我哋有默契噶嘛， 嚇 佬，係咁玩，你有事，即係仲有咗一樣嘢，真係要講，下次點都好咧，即係冧還冧咧，我同傑斯唔可以冧，我就覺 得，喂呢樣嘢不如控制到， 控制得到就話啫， 真係控制唔到喎， 唔係咁啊，屌你見到 哥， 你見到哥倫殺父仇人咁，屌你 梗係唔係，如果我全程飲啤酒真係冇事，下次即係總之， 唔係其實如果咁 樣 ，OK 應承你呢次，撳住我唔好飲，唔好撞酒得㗎啦， 戇居 應承你， 嗱好老實。即係講消費嚟講，阿哥都嗌咗支 Johnny Walker， 消費貴咗但我好開心喎，話聲嚟聽。 哦， 唔係仲有啊嗱，你仲要解釋下， 要搞啊，冇阿哥都唔掂。 唔係點解佢會點支 Johnny Walker 先？ 係因為佢 係因為阿富貴哥卡奴咧就帶支芝華士去，咁但係咧就嗰度要收開瓶費， 係 好揾貴嘅。咁但係其實嗰陣時我諗你嘅，即係我如果我清醒嘅話咧，就話黐佢啦。我哋喺度。 屌你，你夠膽收我開冥幣，我真係乜都得。係咯。咁但係即係當時我已經即係已經控制唔到大局，咁所以佢哋就叫嗰支 Johnny Walker 囉。 冇所謂喎。 係囉。 當然係搞事㗎啦。 咁而家芝華士喺邊度呢？ 喺寶貝度。 冇錯，喺寶貝。 係啦。即係下次先。下次㗎。 唔當場即刻開埋佢。 唔係呀，冇開呀，我哋。 你嗌咗一支就可以偷雞開咗佢㗎嘛。 我都喂大佬，我都話我係冧曬呀。冧 曬呀，所有兄弟呢。 下次你同我講話要唔冧得㗎啦，我就會盡量將我自己嗰個意志力又再提高啲。 即係呢好好㗎啦，住喺長安做嘢嗰個啦。阿毛主席啦，呢啲咧保持自己清醒啦，咁样呢啲系真系值得表扬。 系啊， 嗰啲圣约翰救伤队嚟噶啦， 圣约翰嚟啊，或者咧，即系当然啦，喺做即系呢团咧有即系有两个大佬啊嘛，其实你睇当日有两个大佬，我同杰斯，即系我系觉得杰斯谂咧，即系阿君都系几搞事，即系唔应该搞佢，你搞就搞其他， 我唔系梗搞佢噶， 卡奴啲搞得啦， 我系问心嗰句，我系因为嗰日咧，我最初嘅时候咧，嗱，真系潜意识，我最多知道。歌隊唔嚟，冇嚟咧，我有少失望嘅。咁你因為同佢玩嗰次，我覺得佢啱玩， 佢玩啦。 咁突然之間夜晚咧，我叫佢嚟咧，就好興奮啦，就太開心。咁所以咧就去得盡咗啲 咯。佢好簡單，佢鳩痕啊嘛。嚇！嗱，佢鳩痕呢啲嗰啲，我喺香港又喺深圳都好，香港滿啦，臭女啊，我喺深圳就陪阿乜啦嚇，阿乜啦係嘛，陪阿乜咁樣咁鬼悶 嚇。 但係我哋呢度，我知我哋幾人啊？連埋阿哥都十。 15人啊，起碼15人 以上啊， 陣容龐大啊，加埋啲女去。其實我唔知道，我後屘唔知道啦。其實去食砂鍋粥嗰陣時候，我哋應該有成30人嘅喎，差唔多。 有啲係分咗另一邊。 OK。 有啲兄弟咧已經急不及待咧，已經上咗房。 我都係睇翻報告才知嘅。 係 咧，真係好恐怖啊！如果我哋去砂鍋粥嗰度咧，即係的車咧，我哋都嗌咗三四架車。咁我哋仲有一架係長安網友嗰架喎，佢加埋佢三四架車喎，車去食。如果車晒呢，我哋10架都唔夠。咁7架到啦，起碼6、7架啦。咁樣有幾個就啲急不及待啦，係咪先。咁其實嗰呢一次呢真係比上次仲好玩喎。 好玩今次仲好玩過上次。 幾好玩我都覺得幾好玩。 啊、 但係就有。 唯一有即係有幾樣嘢未當然啦，即係我哋董建華話齋嘛。即係我哋雖然係做得幾好，不過可以做得更好啊！成日都係呢句啊！咁我都可以檢討下嘅，其實可以睇個節目咯。有幾樣嘢即係叫美中不足啦。第一就係其實個房大家有少，我同你有少誤會啦。因為其實我一早就 book 咗間 再大啲嘅 房嘅。咁但係咧就因為阿 CEO 又話喂未必有咁多人喎、啊。咁、所以咧喺我哋星期六去啊嘛。咁星期五嗰日咧就同阿寶貝就改咗轉咗間就而家嗰間，即係而家我哋去玩嗰間。其實嗰間已經係大房嚟嘅，仲有露台嘅。 我哋應該諗啦，我哋係唔係個最多消費量我哋都過㗎啦。 嗯， 系咪啊？ 唔系，但系有时候唔系，调翻转讲， 其实间大， 但系如果你人唔够多，你又坐到咁大房咧， 其实个 difference 系争400几蚊， 咁又变得未必有咁好玩嘅。咁你變相你好似話今次呢間好玩，即係其實個氣氛好熱鬧。 今次真係其實好誇張， 好熱鬧。 即係 嗱，個身已經係 大房已經唔夠坐啦。即係我哋講埋，哇！我哋幾醒目啊！就將兩張大梳把 有個推入 嚇，就推入去，因為嗰個房嘅就喺麻雀台，因為其實嗰間房好大噶啦， 好圓關位嗰啲咁嘅嘢。 係啦，咁我就推兩張大梳把，咁終於咧就全部可以坐到，即係可以全部坐曬啦。 咁都舒服。 係啊，如果唔推嗰兩梳把，根本 就慘咯。你要 唔夠人坐， 哇！你 唔夠位坐， 孤筍就慘。 係啊， 所以我咪醒咯，我即刻捉住啲人去打麻雀，咁咪起碼嗰度係 多四個人。連晚你都係打麻雀， 你見到張麻雀台就已經流曬 八隻光咁啊！ 唔好意思。即係我因為好叻嘅，即係打麻雀咁樣，阿嫂又入陪打，當日嘅阿嫂入陪打噶嘛，係咪先？阿嫂輸嗰啲，我唔收佢嘅，咁阿嫂輸錢咧，我幫佢俾嘅。 呢啲梗係㗎啦， 我喺度打，我仲有錢贏嘅，我仲包咗鋪，我包咗鋪牌喎，但我仲有錢贏嘅，大佬你諗下。 我 真係對付呢啲咁嘅大陸嗰啲朋友咧，香港網友啊，大陸嘅女仔打麻雀，完全真係。 唔係你條友太奇嚟啊！我話過咧，我下次訂房，我一定就算有幾多人都，我一定會訂嗰間有時碌架嗰間房嚟俾你玩。因為如果唔係，你就成晚就係掛住打波。 唔係，咁女我唔會，我都係好似有一間自動麻雀機噶嘛。 仲有一間係，係啦，因為有三間有一間魅力有三間房好大嘅，一間叫總統，一間叫東方，一間叫魅力。 邊一間有自動麻雀機啊？ 總統好似。 總統好似係總統喎啲錢。 係講緊最大㗎。 你知最低消費 千四過外啦。 千四 過外。 我兩樣都過㗎啦。最低消費嚟㗎嘛。 基本上冇乜。 佢唔係最我唔知道有冇最低消費，但係即係總之其實我哋人多就真係唔使點理㗎。因為你好簡單，如果我嗰晚我本來訂咗魅力房，魅力房係1400多，咁我哋而家呢間大房係1000多，其實爭400多蚊啫。咁我哋咁多人， 你 其實邊度都已經睇咗都係啦， 都唔兜嘅啫。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稍為美中不足啦。 所以我都要循例講講嘅。智能機今日係進帳嘅，咁樣多謝啦。咁咧我開始揼緊我嘅 studio 啦。我哋個 studio 咧可能會喺西二環或者上環。咁同一個另外一個網友咧，就是、我出架餐，佢出地方。咁樣可能有一個屬於戰艦，即係戰艦呢個俱樂部呢個網站咧，將來唔淨止戰艦俱樂部呢個節目嘅， 係 將來有好多節目 開始慢慢成長啊， 係啦。即係講呢個打造呢個成人電台嘅，或者俾你一定係㗎啦，呢嘢一定係㗎啦。咁而家我哋 仲講呢啲嘢， 密謀整緊呢個 studio 呢個，咁我哋啲節目咧講下啲敗家嘢啊，講下即係飲下酒啊咩咁樣嘅。即係節目咧唔使驚㗎啦，我會盡量會負責㗎啦。 咁我哋講翻個長安之旅先啦。 講翻長安之旅先。 咁其實仲有咩可以提下呢，就係 睇下 有個出咗事好似 德哥係咪 德哥 呢。德哥呢就 我想講講之前啲嘢。因為呢我唔知你又冇搞啦，阿靜又冇搞啦。咁每個我諗每個兄弟過夜都起碼診兩 Q 㗎啦，至少㗎啦，咁咪去咁咪過夜做咩啫。我好奇怪，我 Q 半。點解 Q 半呢，是因為 擔出橫邊界我呢人。 喂，我嗰個女好啊，話聲你聽。 咁知道啊。 Okay, 當然佢都有啲美中不足嘅地方，我都唔好講啦嗰啲，即係我啲人忍過陽事，我私下話你聽啊。咁樣即係首先一沖完涼啦，即係其實呢樣都唔好嘅，各自各沖涼已經我唔好鍾意㗎啦。我諗起咪煙張汽水啦。OK, 咁算啦咁樣。跟住搞完我因為上唔到網啊，咁我嗌人上嚟搞。最後都上唔到架酒店，呢樣真係要屌。唔緊要囉，我哋唔係為上網㗎嘛，唔係為咗 QQ 㗎嘛，係先。好啦，咁跟住我趕走嗰條友幫我整上網嗰條友趕走佢啦，跟住首先嚟咗笛子追雲先。其實喺長安上次我嗰條女邊個唔講啦，冇吹㗎喎。是不是件件都吹的呢，還是件件都不吹 的？ 不是 我應該這樣講給你聽啦，其實就是他們的 training 呢，其實就沒有以我的經驗呢， 沒有這一 不是，就是冇去咗房入面呢，即係有指定動作嘅。我唔知你明唔明我講咩。 明啦。 即係佢哋嘅所謂有家教呢，就喺間場度點樣玩嘅。譬如話客人去廁所啊，佢又會攞定 T-shirt 等你啊，嗰啲咁嘅嘢喺門口等你。即係係限於一個場嘅啫。其實返到去呢就自由發揮嘅。咁就好多嘢就會睇情況啦。即係譬如話有啲女就好似死魚咁啦。即係啲冇控制，有時就會瀨下嘢。有啲又話呢樣唔肯做，佢唔肯做，有啲就哇你唔叫佢佢都扯住嚟嘅，即係即 係兩樣嘅扯住， 因為佢係冇，佢就唔係好似 Sona 咁樣 ,Sona 嗰啲呢就啲女女就係 調教曬， 全部要 train 過曬㗎嘛，你一入房嗰下就。咁但係就喺一般即係我講緊東莞啦嘅鎮啦，即係包括長安呢啲啦，佢哋其實係冇即係話一定要入房要做啲乜要做啲乜。 即係話如果有笛子追雲呢就 bonus 嚟㗎喇。 係咁有時你可以叫佢做嘅，咁佢多數唔會托手 就。咁我再上次叫嗰個女佢話唔 set 啊。 唔係你一即係有啲真係要視乎情況，因為有啲女你知啊，即係譬如好似阿村長嗰日嗰個話大佬又話咩新嚟大學生嗰啲，咁嗰啲就可能真係會生疏啲㗎嘛，係咪先？就算同你吹都即係 求求其啊， 佢根本就唔識㗎嘛，大佬可能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即係情有可原咯。 阿陣蝕咗落牙啦，你唔大個仔。 係咯， 喂，我知嘢點樣蝕得牙啦，冇可能啦，係咪先？喂，真係咧， 咁你 知嘢少牙啦， 我半票咪 笛子追雲。 追完雲之後啦，咁樣OK 啦，係 take 到 con 啊，即係我有啲好怪人，之前佢自己原來嗰女仔主動預備咗兩個 condom， 我就攋手抌咗垃圾桶， 嚇死佢啊！ 佢屌你唔係啊，抌垃圾桶，佢就話 用我嘅，我有啲超薄 0.02 咁样。啊，咁跟住咧假笑啦，因为都要同一个良好关系咁样，你嗰晚先开心噶嘛，我知道。 唔系你嗰件就应该好玩得啦，应该都。 佢喺个 整体上系啊， 佢 因为一睇个 技巧真系完全系冇问题嘅，话真系咧，即系阿杰斯你真系可以尝试下吓，掹翻佢嗰啲，我谂几啱你玩嘅。啊，当然佢有啲少少美中不足啦，咁样美中不足嗰啲或者容系容后先讲啦。咁样做咁样take the condom 啦，咁样。咁啊，插插下咯，跟住就冇钱买酒啊！今晚又点样个？我电话响， 我你嗰个。 咁啊，电话响之后系点样咧？ 就系啊， 转头翻嚟话。 O、okay, K， 好，